而科雷嘉则继续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以7595台的销量进一步助力东风雷诺销量的持续增长。 零点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袁惟仁，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啊。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贺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最近在地下车库其实会发生不少的事儿。 天哪，前两天看那视频之后，我就一下地下车库我就东张西望。 其实我挺怕地下车库的，因为很多港片啊，有一些就是不好的镜头都是发生在地下车库。 突然间让我想到煎饼侠被群殴的那一段。 我怎么想到小月月呢？ 对， 没问题。 对啊，就那是河南的，谁敢欺负我？ 其实这也是不是昨天了，前些天在北京的，对，北京的一个地库里面，一个女司机，不小心就是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在地库里面酿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 她是穿高跟鞋了吗？ 对，当时据报道称她是穿了一个5厘米左右的高跟鞋。 那我们这期就应该帮助那个大家说不穿高跟鞋开车这事 啊。不管什么时候吧，这个女性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以理解，但是在开车的时候最好还是备一双平底鞋。 对，因为真的有的时候会就是出现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意外。嗯， 说的简单点啊，就有的时候鞋底太厚了，踩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都容易刮着边儿。 对， 然后更别说你再踩了个5厘米厚的高跟鞋，你的整个脚的形状，我是男生，我不太能知道怎么摆。 没事，我给你备一双。 啊，就是你知道我就想不了那个穿了高跟鞋还能怎么踩油门和踏板，这个就挺也我也挺费解的这个。 哎，真可以给你们都备一双高跟鞋，让你们 感受 一下 是吗？然后揣摩一下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才导致这个能错踩这个油门和刹车。 对。那今天我们来主要解决的就是给大家讲一讲地库开车注意的事项。 哎，没错， 嗯， 本身这是一个比较黑，然后空间相对来说又比较狭窄的地方，所以开车要注意啊。 嗯，其实因为新手啊，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敢下地库，因为地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下地库是那种有一点点弯弯绕绕的，然后又比较窄，所以这个左右距离容易掌握不好。 嗯， 我跟你讲啊，现在我下一些陌生的地库的时候，我倒还心惊胆战。 嗯， 因为 侯老师有一次是下反正我们棚底下这个地库， 嗯， 然后临川老师哇就心跳到嗓子眼了，就觉得他那个尺度掌握的就是有问题，然后洪叔就觉得我心里有谱，但是旁人看就觉得，哎呀，这要是我肯定再离他远一点什么的。 老车看过我下地库，我贴左边可能贴的多一点， 对，贴的比较近，就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嘛。 这样一般坐在右边人就会比较担心。 嗯， 对。 当然啊，这个下地库一个人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一个广义的方法，因为在地库当中有很多标识啊，这个东西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的。 哎，没错，这个下地库有的时候会有那个限速跟限高， 那是一定的，因为地库它是有一个封闭的空间了， 嗯， 那一定是要限高的，同时也是限速的。在进入这个地库的时候啊，我们多看一眼，旁边都会有这个提示。 对， 比如说限高大概是2米到2米多一点，然后限速一般都是5公里。 嗯， 哎，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说我没看见这个，怎么就是比如说他开了一辆比较高大的这个车进去的时候，你仔细的看一下，肯定会有，即便没有说这可能疏忽啊，他没安这个限高，他也前面应该有一个横杆啊或者一个什么这个障碍物在挡着你。 嗯， 所以千万别冒冒失失的就开着一个很高的车往里进。 嗯，还有就是限速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那个地库里边我熟了，我老上老下，然后车速可以开得快一点。这个东西吧，地库里边首先它黑，你时不时的你有它也有可能会别有别的车在一起往这走，本身地方就窄，所以说这个快是很容易出事儿的。所以在地库里边咱们不管熟还是不熟，车速放慢点没毛病。 对 吧，安全第一嘛，是不是？ 嗯， 对， 万一打个滑什么的就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也不好。 嗯 嗯，再一个就是地库它那个你出进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取卡然后交钱什么的， 嗯， 注意这个方向的要打正啊。 嗯， 这个吧其实是一个习惯问题。 嗯， 因为可能一些老司机或者是不是新手的这个司机朋友，可能有一习惯，就是把车停到这个取卡的位置呢，这个时候是没有档位还在行驶档，就是 D 档上面，这个时候是踩着刹车，这是自动挡啊。这个时候呢，有对于新手朋友，如果也这么操作呢，他可能就忘在取卡的时候，比如说你离这个杆远了，现在好多地库都是自动的 啊，对， 一探身的这一功夫，或者是你离得远，有的是摁，就是摁，然后他出卡，你再往外拿。这个时候如果你离得远了，你不方便，你可能会下意识，我下来去拿。 但是你 这时候你就忘了，你还踩着刹车呢，这个车还你松开它就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养成个习惯，到这儿来呢，先是呢离这个取卡的地方尽量的近一 点， 再一个呢把车挂到 N 档上， 或者对，我觉得可以挂到 P 档上， 也行，你挂到 N 档和 P 档都可以。这个 别让车往前窜。 对，这个时候不，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那个视频 啊， 就是这个女司机她开了辆宾利吧，在下地库的时候去取卡，结果那个车就是，他是挂到了 前进档， 前进档还是哪个档上面？是 D 档还是哪个档位？结果他下来了，他就忘记了，这个宾利就直接就溜下去了。 哇塞！ 所以说还是挂 P 档吧，好歹还有个停车的那个卡，然后能把车别在那儿。 对， 再有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是踩着刹车，你的什么东西都取好了，但是你的轮没回正，这也要注意。你就是正常是先把轮回正，你再取卡或者怎么样的，不然也是像老车说的那种情况。如果你忘记了，可能这个收费这个工你忘记了，你那轮没回正，很容易刮到那个收费亭的。 对，不过是现在啊，也倒是提议。各大物业公司把这个地库这个入口这个变成那种电子的，就是拍照自动抬杆那个，那会就是方便了很多。 行，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是下地库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然后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到这儿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毫不动摇，绝不放手，只要不到最后一刻，毫不荣耀，誓不罢休，让对手先见证谁是第一，所向披靡，续写不败的奇迹。因为 我让你看到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我，胜利的光环就像天使般拥抱着我，思念的热情是一团熊猛燃烧的火，气质就像巨浪般围绕着我， 踏上了赛场，没有谁能阻挡，就让生命去飞扬，呐喊在空中回响，勇敢的飞， 为了曾经的日夜，挥洒沸腾的热血，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下地库应该注意的事项啊。刚刚其实我们说了几个事项，可能现在大家没遇到这问题的时候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好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很容易犯的错误。等到你自己不注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其实我们不是在说笑，我们说的这些你看似听似简单，但事实上就是你容易疏忽的地方。 就尤其像老车刚才说那个，就没有换回档然后就去伸手够卡这事儿，其实你可能当时你没觉得，但是你脚下松劲儿你可能根本意识不到。 对， 这时候车窜一下之后你再往回剁，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安全隐患。 对， 万一呢，对不对？ 再有就是在地库里啊，一定要注意周围的车和人，因为这个像红龙刚刚说，地库一般都比较黑嘛， 啊对， 然后它有时候盲区也会比较多，就刮了碰了什么的都不好。 这个时候其实怎么做呢？尤其是在一些个景点风景区啊，或者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这个是更多。我曾经就遇到过一回，去风景区的这个地库里停车，那是车一辆接一辆。但是呢，前面的车他要找车位，他看见车位，他要入库嘛，停车入库。这个时候，后面的车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这快点啊，你的动作怎么这么慢，就不够耐心。然后一催，这个时候，然后再加上旁边的车有的车可能还在往外出，然后两个车就蹭上了。结果呢，后面还有很长的一串车没进来，这俩车就蹭在这里边，他又走不了了。那这个给大家都造成了很不必要的麻烦，这个是。 对，因为有的时候啊，司机在地库里，他可能更专注于去找车，他就注意不到他身边的这些事物了。你这个车是不是要走，或者怎么着的？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小心一点。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注意的就是地库里不都是有很多那个、因为地下嘛，它有很多支撑那大柱子都特别粗。其实它是一个盲区吧，就算障碍物它会遮挡你的视线， 它挡在 A 柱啊、B 柱啊， 哎，你出来的时候那边可能有一司机他正锁车呢，你突然没出来，那个出来一下没看见他，可能你正在踩油门，这一下可能会少上他，就是碰上他，所以说还是慢一点，多看看然后再走。 对对对，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在找车的时候下地库啊，咱们躲着点车，因为我是真发现有的时候就像赫说的，那人家一找上车你就觉得他旁若无人，他就走在道中间，他也不什么都不顾了。你用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如果你要是坐在车上看到这样的人会是什么反应呢？你是不是觉得这人特别奇葩，就是他既挡着道然后他又不注重安全。你要记着你是肉，人家车是铁，你别跟铁过意不去。所以这就是找车的时候吧，咱们也贴着点边儿，把自己的安全注意到了，咱尽量人还是要保证安全的嘛。是不是？ 再有就是地库其实有一些地方女孩比较喜欢，它不有那个凸面镜吗？ 你是说拍照圣地？ 对，有的时候有人会在那儿拍照，但是大家尽量小心一点，尽量不要在那儿拍照，虽然我也拍过吧，但是尽量不要啊，还是会有危险。 一般都是在转角和一些有盲区的地方会立这个大镜子。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行车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这种就是司机啊，如果发现有人在这个地方拍照或者怎么着的，然后你可以就是鸣个喇叭或者远近光灯晃一下，告诉他哎这儿有车，就是互相之间注意一下，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哎呀，然后咱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注意方向吧。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地库里边吧，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犯过错误，就逆行过，我就逆行过。因为有的时候吧，那个黑我眼熟不好使，我就发现 我是 因为开错方向，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没来过的地库停车，可能会把这个出口这个方向搞混了。左转右转一下子发现哎我跟地上画的这个线逆行了， 不一样。对、 这个、 而且我这里边要提醒一下新手啊，新手有的时候不知道地库是也有方向的，我当新手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以为地库就随便开，反正我找车位我怎么开都无所谓，人又少车又不多，对吧？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小心。 对，按照这个正常方向行驶，地面上你仔细看肯定有标线。 哎，对， 就是它的那个箭头的方向。但是我得说啊，有些地库的那个方向也太奇怪了。 这个咱今天不讨论，这属于物业在规划的时候这个规划不到位。 我跟你讲，就是那个这个东西，就如果说停完车之后走不出去，这绝对是在当初在施画标线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对， 太可怕了。进来我花了一分钟，出去我花了六分钟，我转了八个圈，然后我发现旁边一条小道就过去了。我说那你留个双向车道不行吗？也不是没有那个空间， 就是在指向不明确的时候，是吧？ 哎呀，就得了，我就这个地库里边，反正我建议啊，咱们以后地库的那个这叫什么设计人员好好考虑一下什么交通学呀、什么那个空间学呀，这些东西。 这是红城的一个建议啊。那当然我们管不了每个地库要统一建筑风格，但是 要不让咱们听众朋友吐槽一下，你们可以把你们觉得遇到奇葩地库都发过来。哎，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我相信和我同感的人很多。 反正就提醒我们司机吧，就减速慢行，这是有必要的，然后看好标识啊。 没错。 再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地库下面灯太暗了，黑的啊，这个所以没有自然光，大家就正常把那个正常行驶的车灯打开就可以了。 对， 这个跟过隧道其实一样， 对， 是要开灯的。 对， 不要嫌麻烦，不要说这一段地下 远光灯就不要推了啊。 对对对，远光灯在这种地库里尽量不要用，你晃的人家司机看不到路了，容易 你小心人家下车来找你。 对，也容易激怒对方啊，这个真是这样。 而且你要知道这地方不大，大家还都能下车跟你理论两句。所以这事儿大致的不自在的事就不要找。 但因为有的时候啊，这还是要提到新手，他有的时候这远光灯不是故意的，他推上他也不知道。 对，他打开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打开了。 他没有意识。 对， 那这种就更需要人家来告诉他了，兄弟你开远光了，你知道吗？ 对，这一定要注意。 但是我也还遇到过另外有一些比较奇葩的人啊，我当初就问我说，这是当初我就是坐一辆网约车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师傅你为什么要开远光呢？我说这样别人不会不舒服吗？他说那我那个近光灯太暗了，我看不清路啊。 这个理论很奇葩，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在督促我们各大厂家啊，赶紧把我们这些卤素灯全都淘汰了，最起码也得是氙灯 LED 啊，然后再是 LED。 它不是啊，它行驶在北京的二环上，二环亮化那么好，你要照什么亮啊？我觉得这就是抬杠，你知道吗？ 对，这个有的时候是。 我建议你这种情况，你就直接跟师傅靠边停车，我不坐了。 在二环上靠边停车，他不坐了，他也是够有病的。 我只能说，请您先走到辅路，走到辅路可以停车的地方把我放下，谢谢。 然后师傅走到辅路就把远光关了，是不是我又看见了？ 行啊，今天说地库啊，不说远光啊，但是远光这事儿在地库里边尽量不要开啊。接下来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地下停车库的那点事儿。 嗯。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停车后的，这是入地库之后的注意事项啊。这个停车后要注意区域跟标志物。 我跟你讲， 找不着车的事儿，我也经常遇着。 我一直以为我的分辨方向能力还行，还算记道，但是上次去了某大建筑物的那个地库之后，我发现。我吐奶衣服， 真的是，你不觉得 都一个样啊？ 对啊，长得都一个样。 你不是有的大的地库吧，人家还分那个颜色区域，比如说你好歹你在绿色区域找，或者紫色区域找。 对， 上次我放眼望去，哇塞，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地啊！ 然后它就标什么 A 区、B 区、C 区，你其实根本都。找不到， 其实 A 区的号都排到300多了，你让我怎么找300多个车位？ 对，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找车的时候确实挺头疼的，尤其是还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库停车。下车之后，如果你真的是记不住，就拍张照片或者怎样的，你这个把这个区域，首先这个你停的是 A 区啊还是 B 区啊，这个记下来，然后在你逛完之后啊，你要去地库取车了，你。在电梯的那个时候你问两句，那个商场里的人，说这个到停车场那个是几哪区啊，你坐一个到你那个直接到你那个区的电梯里边。 但老车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你先拍个照， 然后 还有一个朋友怎么做，他在地图上先定位。 哎呦，那定的够准的呀。 对，就是他现在有好像是有这个软件， 地库软件， 他可以就是先定位。 这个地库里边可能信号一般不是很好吧， 所以这个对手机有要求，不是谁都能行得通，但这也是一方法。 但现在好像整车厂它会在有些车型里面它会加装这个寻车功能，一种寻车功能是像传统的是叫声音和灯光，还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是通过 手机 车载的那个手机 APP， 它可以导航， 然后 把你带到车那儿去， 然后就没信号。 对，这个也依赖于信号。 对，这些都得是有信号的情况 下。所以说更直接的方法呢，就是拍张照片，记住你是哪个区的。 先拍照片下来之后，到地库第一件事找工作人员，哥们儿。这位置在哪儿？你给我指个道呗。 那哥们儿说：“我只负责看门，没进去逛过。” 你这工作不饱和呀！ 我开个玩笑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停的这个区域啊，是确定是你这个车能停的。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去地库拍车的时候，有一个区域是特定区域？ 什么残疾车位？ 不是残疾车位， 那 叫怎么？ 那个、新能源车位，还有 充电桩的那种吗？ 不是，还有一种叫什么燃料电池车位。 对，就是他可能会写的不是很明确，什么燃料电池，其实你不知道他是停什么车的，但你应该确定他肯定不是停你这种 车。反正我每次看到那个就是停在那个叫什么残疾车位上的特别车型，我都会望两眼，我说兄弟，这是什么问题呢？ 对，咱们看好区域啊，别占错区域停车了。 是的， 嗯。 然后还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在就是出车库的时候，出车库有几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咱们文明礼让排队，就是。 还不排队压着其他车出， 真有人加塞儿啊！ 有的有的， 对，有时候那个旁边两排道有人会加塞儿， 我觉得这个你再怎么着急，或者你要是真着急，你跟人支应一声，对吧？别生硬挤。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跟人打个招呼吧，一般的司机都会让你先加进来。 对， 你说你在旁边先自觉的，你等个两三辆车， 嗯， 哎，人家一看你等挺长时间了，也不好意思，哎，你先过吧。 哎， 其实很简单。 嗯， 还有那个也是真就不让你的，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那不让的，你也别跟他急，你就让他先过啊。 嗯。 再有就是咱出车库了吧？ 对， 出车库的时候出去了，上了地库，外边多半都是一个路口。 哎， 要不往左，要么往右。我特别讨厌门口的停个大箱货，我左边就是一大片的墙，那就叫盲区啊。 对，出地库的时候注意啊，有要是自动挡还好，手动挡的朋友可能有一个坡起的问题， 嗯， 这个拉着点手刹，如果技术不是特别过关的话，你拉着点手刹，别溜车把后边车给顶了。 对， 这时候就不是后车全责了，是你全责了。 嗯， 好，那今天关于这个地库的注意事项，咱们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有什么具体问题呢？可以互动跟我们沟通啊，微信搜索"快车道"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通过微博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公众的微信号是快车道 FM， 哎， 然后红城的微信号就是红城，对吧？ 微博 啊，微博啊，对对对，微博红城， 嗯， 然后我的呢就是赫儿， 嗯，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然后咱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说实在的，我早就想跟你说说，可每次还没张开口，先听到你啰嗦。我们听太多，你也不止就一个，但我们在一起才算得上最合适的。你总爱无病呻吟，说一些有的没的，我听了就没听见，不想承认你挺牛的。你神经病一样的戒备亢奋与沉闷，有人喜欢你这种，我一定劝他省省吧。可没有原因，我就是那么喜欢你。拿起笔写点，当我写完先去开始跑题，一页页把它撕掉，又一页页的捡起，拼起来才发现我竟然写的全是你。长长的头发啊哈，白白的脖子啊哈，这样。姑娘们的街都是在不止一个，我看到他们只为了开一道光，但他们哪都不如你，好吧，我承认。被你碰过的东西十有八九得坏，那经过所有的事儿还是你抢着去干。我不喜欢吃外卖，也不喜欢你做的饭，但我就是愿意在家，只有你把我当皇上看。你经常干些蠢事又不肯认错，那像你这样可爱的这辈子我没见过。你不是那种爱看过电视的事故。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拉风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